口罩的有几分你只要俺去玉台市街下仇恨不该把太师爷见皮封门因那次上发无不灭他亲戚要娘娘亲家平时舍他回呀进那不登记也曾把面那次暗藏要不翻盘喊不缠要进那眼我表明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子清不念那你小三年该三月小三月该三里小三里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口小三口该三环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逢永不带孝报的乾坤呐不念那你三个字八热字丧命不念那里只落得一个字巴黎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听我娘娘江下罪有辜丹臣是太监亲的朋寡人应要准寡人家酒我不过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那故事有大我的名那君君臣们好一比那故我如的情分我叫一声叫皇兄小子狂搬家王昂昂不得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免了白尘放大了胆一步一步顺要的那了寡人啊

进了起床双威严，哗啦啦啦打打了口水的鼓，官儿也听到哗掉啊哗啦啦打打了耳孔的鼓，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打打了耳孔的鼓，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狼儿一该然，二来的兄妹可团了圆，前一休回长安关，留在这沙陀国纪念，骆驼国纪 接下来呢，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应该说是我的老师，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那就是《红娘》，有请。 Yeah.

我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死落长山江，该是因你那断九州长坂坡，救我头杀的曹丁不过愁，这一般投降哪国有，换酒之国勇气眼冒，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弟兄问的是人坑大修，多是骑兵乃真刀，刀将那曹操这把雨里手，我扭转回身走太后将起酒梦进奸乱朝，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状元梅》。